好，欢迎到《他乡周报》，继续系我杰特，杰特， 系啦， 我两条 有今个礼拜就 超多新闻啊，多 超多， 多到系我即系难得地咁旺场啫。 我相信我哋要录两 part 噶啦，不过你到时你哋睇下，系我哋有冇斩开两 part 啦。 系啦， 好咁啊，先讲啲 在本周最大发生 Jump 嘅不祥事 Part Two， 唔系喺我印象中 Jump 嘅漫画家不祥事其实唔系好多嘅啫，印象中。 其实好少见嘅，因为对上一套已经系，对上一次已经系剑心啦。 而且剑心严格嚟讲，我觉得不长又唔系好不长啫，我即系 都系好轻。但系呢单 呢单大镬啲，嗱，唔系第三单嘅，最先系几年好多，都十几年前嘅倒带光年， 次今次又俾人攞翻倒带出嚟，又次次都俾人攞出嚟当 倒带光年嗰单系算小事嘅，因为始终有嗰句咯，咁呢啲咁嘅嘢，啲爸爸活啊、援交啊咁嘅嘢，咁有卖有卖。 呢次其实大镬过。历来咁多单嘅，即系唔计你啲藏蟹嗰啲嘢，藏蟹藏毒。 有冇睇《漫画狂战记》啊？马家个工作室里面有好多莫名其妙嘅嘢系做取材噶嘛，嚟日本刀啊、刺手枪过嚟噶嘛。 但呢次系呢次只不过色情相关嘅嘢入边，佢系真系最大镬噶。因为之前讲紧援交又好，你咸碟都好，都算啦。其实真系好轻骑嘅事嚟嘅啫嘛。但呢次系真系出手。 嗱，讲下先，就系喺漫心里面在漫画 H A 新世代演员嘅原作者啊，即系剧本条友啦，松木达哉或朱基塔朱亚，就喺8月8号因为强制猥琐罪被捕。简单就系佢8月8号夜晚喺东京都中野区路上揸单车，一路去。踩单车，因为经过嚟空袭啦，我断估系咁样啦。居民就系唔系第一次噶啦，好之后佢之后又俾又捉到我，即系基本上系连续连环犯案，断到正嘅。 咁通常呢啲嘢就唔会一次半次，因为一次半次。 佢睇噶啦，佢话根据外媒啊，即系睇个新闻就系话喺八点嗰时咧就走集咗恐怖，跟空袭咗一条女生女国中生啊，然后差佬调查个监视器，发现到喺个钟头后又用同一招又揸多次。哇！使唔使咁密手啊？你 即系啲痴汉内犯罪咯，不过唔喺车上面咁解， 都系车嘅单车。 啊，即系咁其实呢个好难咁话，一嚟就好难理解。其实即系点讲啊？你都叫做连载紧嘅作者乜乜七七，都冇得叫有头，就算你唔系有头有面，喂，大佬，你叫个鸡唔使咁辛苦啊，系要搞啲咁嘅嘢。 我最初听到新闻，我以为系咪电车啊？因为电车痴汉冤系可以死人都死口撑住话冤罪啊，屈你咁样，夹硬到唔关自己事啊嘛。嗱，咁你踩单车俾揸人哋，就冇得讲噶咯，断到正嗰只。 仲要有片断正，你真系。冇得 即系完全系死只嗰只断硬啦。 断咁啊，结果应该就系漫画就腰斩。 针即刻出，针喺八月十号啦，就即刻出咗就话通告就腰古仔冇话就连载。而针嘅腰斩都好相当地好共产党嘅就系、是，当你腰斩咗之后咧，你喺针个 app 里面咧拉针个拉嗰度咧，你打翻呢个作品码咧，佢就即刻话对唔住，我搵女做作品名啦。 直情整咗成个消失咗啦， 完全好共产党式嘅做法，就系、是、当你失势啊、濑咗嘢咁样咧，直接连上都铲埋你。 即系海国大典嗰张油画，成日都讲提住啦。 共产党即系都系咁样啦，大家咁话啦。 喂，都啊，咁系都因为咁啦，就因为佢要，因为佢个斩咧系真系一般腰斩咧，通常会被留一到几话去俾你收尾噶嘛。但系呢种咁嘅情况，腰斩咧就一秒都唔俾你噶啦，就系、是、直接就系连话请等待老师下一部作品都唔肯俾你噶啦，直接就系下一期就唔见咗，下一期开始就冇。 因为真系好大，因为你好难去冇得辩解嗰只程度嚟噶。 呢啲绝对大镬个倒袋同埋阿剑心个作者 比较， 阿和宇嗰单嘢绝对大镬个好捻多倍，直情系唔同级数嚟噶。即系所以佢咁样呢、這个程度嘅咩，我谂都可以想象到嘅情况啦。咁啊，结果因为佢咁样腰斩啊，就变成佢一定要马上要带人翻嚟救。 结果咧就结果咧就攞咗本来摆其实就应该摆喺仓底好耐，即系所谓入即系出版社出编辑部所谓嘅救援，即系佢摆喺个柜桶底嗰啲。咧边个漫画家咧就抵啊！朱雪嗰啲仓就系、是、死啦！我成日记得死成个作者系咩名先？ 九大 嘅一个四回嘅短篇连载，就掟即刻攞上嚟救援，填咗空位。因为一套漫画由筹备到画，起码要2-3个礼拜嘅，即系快呢一个月噶啦。你起码挨咗4个月先讲。 咁啊唔止啊，因为通常都仲有个 list 系讲紧你下个礼即系一个礼拜内可以交到短篇嘅，即系好简单，佢会成日有啲投短篇投稿噶嘛，即系佢临时临急都仲可以将嗰啲攞上去攞上去连载，即系嗰啲即系之前本来已经介乎俾佢出道同唔俾佢出道之间嘅短篇啊，俾佢掟上去救一救援嘅，咁针呢啲嘢就一定唔会开篇章俾你嘅，呢、這个就可以放心。不过呢个就应该系点讲啊，佢俾翻啲时间，因为俾翻啲时间去安排下一个。个接位嘅接住连载，即系佢唔系净系纯粹塞一期去做，因为佢就要可能要同个商量啦。因为漫画狂战记之类都成日都提到噶啦，啊边个突然间连载唔到，即系好多原因啦。咁突然间就话喂，而家俾个机会你即刻出道，下个礼拜要交到稿，即系会有啲咁嘅嘢噶 喺 嘛。 百姓贵族里面，阿牛妈曾经画过一个好短嘅几格漫画，话编辑部恐怖古仔咩？就系当你有人甩咗底交稿，编辑部打开个柜桶里面，冇够换稿。 咁啊，正常都唔会嘅，老老实 实， 但系 因 咪 为 咩叫恐怖古仔啫？咁样嘛， 尤其是针呢啲咁热门嘅杂志，即系如果系啲冷门啲嘅杂志，唔系常年有 大 炒人交 少女 漫 画会好啲嘅，少女漫画基本上佢哋长期又系一堆叫单元古仔做救援嘅。 少女漫画多单元啊嘛，但系针其实好少 啲啊，佢又唔系好少会出现啲咁突如其来嘅斩，所以佢应该会系应，所以今次其实佢都几厉害，因为原本应该唔系谂住系摆喺另一个地方出，或者诸如此类嘅。但而家冇啊！你冇货埋，你一定要出住先噶啦。 其实我有少少怀疑系 Square 嗰啲月刊嗰边原本月刊谂住出一期单篇嘅，所以佢斩开四嚿，等我走去周刊连载。即系我有咁嘅怀疑过。 都唔出奇。咁呢个就总算地叫谂到话挨咗呢个月先。咁之后嗰啲嘢就真系唔知点算。应该有嘅。讲 Jump 讲真，以 Jump 嘅本事。 浸又唔有连载啦， 系问题就系点临时临急你几理气啫嘛。 好啦，咁啊下一单啦，咁啊呢个京都动画大赏就收皮 系啦，因为其实都因为讲真，其实依家你真系讲真就系旧年京都动画本社大一号工作室大火事件啦，因为咧个疑犯就而家叫做续平，即系总结可以续落口供啦，就佢坚称呢个大奖嘅得奖者就抄佢嘅嘢，死口咬住。 系咪一定关个动画大赏事咧？就唔疏啊，因为京动其实佢而家出嘅大部分动画都系喺呢度入边走出嚟噶嘛。 因为佢成日谂住学角川嗰只啊嘛，因为京动画就系本来佢以前谂住走小本经营嘅，但红心红咗之后就心红咗，即系相传啦，就系阿山本宽唔妥出走嘅理由啊嘛。佢认为觉得你走角川嗰个路线啊嘛，咁要走角川路线，你梗系要自己出漫出小说啊咁样。咁而家出小说，自出自产，乜都自己一个包晒，结果就。嘢又拉咁坚嘅， 嗰度讲你讲到咁啊，顺便提埋啦吓。咁其实就系喺啱啱发生的时候，我哋咪提嗰个佢曾经讲过话啊，个反因啦，而家仲系叫疑犯啦，系咪未定罪？不过 又系日本啲法律，你估真系律政英雄咁样话判就判咩？ 咁佢就佢个反就喺佢犯案的时候就话过佢哋系抄袭，话佢哋抄佢啲嘢，讲咗嗌咗句好似唔知咩偷小偷之类嘅，我唔记得咗嗰句啦。总之就嗰下就嗰时我哋大家有估咁，到底边度抄咗佢咧？咁啊，大家即系拗啊，咁啊佢而家好翻，叫好翻啦，咁就开始落口供。咁佢其实就终于知道到底佢话边度抄咗佢啦，就系佢话咧就系呢个原因。即系嗰套城寨仔射电嗰套啊，嗰套嘅第五话抄咗佢嘅作品。咁我哋睇唔到佢嘅作品啦，但系原因第五话咧，其实就系、是、即系点讲啊，啲惊动嗰啲日常故事嚟嘅啫。即系成班，我记得好似系去买嘢饮啊，定系咩啊？总之系啲连啲暴活都唔系，即系日常嚟嘅。即系咁我讲吓。成班人啦，都唔一定系仔啊，呢个女都可以做咩啊？成班人喺度平时喺度嘻嘻，点话即系啲空气系嘢？你话抄袭，喂咁好大镬。 不过呢样嘢就好难讲，因为唔系应该直接咁讲啦，就系、是。你要对方坚持你话抄袭，其实讲咩都冇用。尤其是呢种情况下， 佢不过点话佢做咗啲咁嘅嘢出嚟，你基本上你都可以当佢系黐线㗎啦。因为黐线佬认定咗你系抄袭，即系本来系即系原本有啲食花生啊，谂住话会唔会系啲真系佢走咗去抄，即系有啲咩嘢咁，结果就系、是、即系点话呢啲拗穿头嘅嘢就按 Q 居啦， 冇噶啦呢嘢就 系咪关呢到底惊动个大奖系咪关呢件事呢？咁我就其实我有少少保留嘅，因为我觉得惊动大奖本来就个效益就好差， 因为好简单，即系始终就一你谂住你冇得同啲传统嘅大社间嗰只角川比，你奖本身自己来威威嘅，搞唔搞都冇乜所谓。 同埋就係你本身你呢獎通常就係咩？你要夠多同埋夠大先有氣勢。大佬要表你自己見咗做咩？你改編得你依間改編，但係國川佢大把出版社同佢改，大把動畫公司同佢改編喎。但係經用得你，你經用改嚟改，即係你經用一間。咁你即係嗰個就係咁個池越大，水魚就梗越多啦。咁你個池細，咁你梗冇乜，咁你冇乜貨色好揀噶啦。所以其實我唔揀冇乜所謂呢、這個。 我从效益上去睇咯，调翻转我系从效益上睇，即系好简单。以呢、这个嘢本来就系、是、呢、这个嘢嘅设立，本来就第一肥水不能人填啦。但系另一方面都系喺作品品质上面，佢系想即系弥补翻佢本来惊动一路都好弱嘅故事嗰方面嘅问题。惊动系一路都呢方面好弱噶嘛，即系谂住揾个自己揾个好嘅作品去改编，咁就又可以弥补到佢故事个嗰边嘅不足。但系问题就系、是。谂下由呢个文库，你由呢个大奖同个文库入边走出嚟嘅作品，有边套故事系得嘅？ 都系唔得， 系即系最多都系合格，即系全基本上都系靠你演出同埋靠你个作画之类，即系非故事相关佢系搭救嘅。咁如果我最终我呢嚿嘢都系都系够都系攞嚟话，都依然系佢嘅弱点嘅话，冇改善到嘅话，咁我呢个我系唔会去，即系我觉得佢效益上都应该系放手咯，即系要你到底系搵翻啲知名嘅即系嘅剧本家，就佢嚟写佢嘅故事，即系佢写一啲好嘅故事，或者系 挂啲投 行改编人 投行啦，就要改翻派翻 lift 写啲嘢啦， 唔一定要 lift 嘅，总之改编。啲啊，即系总之，但系好简单，即系当年唔计啦。而家嘅话，京都动画咁搭呢四粒字出嚟，话我而家要揾个靓嘅故事去改编，我谂佢大把得拣啦，系咪啊？即系而且。即系我觉得最简单就之前，因为即系同另一单新闻相关啊，即系小林龙嗰单，小林家的吕卜龙，即系小林小林龙啦嘅二期， 系啦， 延咗期，但系最终应该系出年就过到。 咁咧问就暂时就叫做小林家吕卜龙 S， 好似暂时系啦，暂停啦。因为佢官网咁写住啦 ，TV Anime 小 T 官推啊 ，TV Anime 小林家嘅吕卜龙 S 公式嗱， 咁就 问题就系、是、 目前好似未讲边个接佢 嗱， 想 要 讲 下先巴地啦，监督无本康宏走咗，系列构成三条香喺度，六人不设计门协未来喺度，总作画监督远木宣明喺度，美术监督道边美希子走咗，色彩设计米田竹家走咗， 系啊，呢、这个基真系。真係佢之前都其實之前都提過㗎啦，當驚動大火嗰時已經講緊係其實成個 staff 入面成個即係咁之前出過嘅作品啦，最傷其實就係只係就係小林龍呢邊個嗰啲 staff 陣亡率最高，即係咁，所以今次我見好似仲未公布新嘅 staff。 監督反而我比較我又唔係話冇本康文唔好嘅，佢嘅容位反而係容易揾到人來打。剧本就 OK 嘅，只要剧本保持到，揾个监督大致差唔多，其实唔会太用难。因为小红龙唔系话好难拍嘅嘢嚟噶，你唔系话，因为冇本康宏即系唔客气啊，佢唔系嗰啲好强烈嘅个人风格嗰类嘢。你话要人代案情义嗰类嘢，你就真啦，就大镬啫。但系冇本康宏唔系太难嘅，要揾监督大致要果走嗰种路线，唔会有好痛苦嘅事。即系如果你话系啦，如果你话啲好强烈个人风格，其实就冇讲啦。嗰几个就 唔系咁冇本康宏嘅风格就系冇风格， 就 是、即系唔系话佢真系完全冇风格，但系佢有啲好好实务实向嘅导演嚟，所以相对咧就个唔系话咁不可取代，系应该就可以玩得到，但系呢套嘢应该会被视为呢个惊动嘅点讲啊？真正即系你哋睇翻佢呢套嘢嘅佢边啊？正啊！復出嘛，可唔可以叫復活作啦？即係真正正，即係你見到佢可唔可以超越到，咪可以站翻起身咁啊？就會睇。 仲有另一個就係Free 嘅劇場版，就2021年嘅。 呢边就因为佢 staff 嘅，其实大部分 staff 都仲响树，所以就应该就唔会太大影响嘅。咁就 但呢两个呢两个就肯定系佢哋真系叫做重新出发嘅重点嘅重点作品嚟嘅，肯定噶啦。呢、这个就 可估啦。我唔知佢得唔得闲吓，但如果京都入边，我估应该系四元立也或者石立太一两个是第一个去接。接个阿武本， 应该系佢两是一个噶， 因为佢两个嘅风格都接近，你都好简单，只一个，其中一个佢徒弟嚟， 最紧要话师傅接手咯，呢啲 咁啊，所以应该就咁，但系而家未，目前未有资料，目前未有资料嘅， 冇咁快噶， 就要 好啦，嗱，讲下京都，京都讲埋京都动画展啦，国际动画展啦，京 赤德京只有京都，只有京都动画呢四粒字系一样嘅， 京 冇关系。 京麻夫啦，俗称京都国际动画manga anime fair， 京麻夫统称。咁咧呢个咧就今年嘅九月十九号同二十号两日，当就照搞华之里。我非常欣赏佢哋嘅欣赏佢嘅决定。因为再唔因为依一来就始终佢依系属于叫佢京都嘅观光宣传，同埋你冇得推依啲嘢，你唔再推噶啦，因为你推即系成年冇咗，年尾要推咩啫？ 咁其实因为呢个展相对嚟讲咧，就唔系啲好面向，点啊？相对啊，相对真系相对 都唔系太多，真噶直接嘅啦。 唔系靠面向观众。 但系佢咧，当然啦，又话首先佢又有戴口罩啊，消毒手啊，保持身体，呢咁嘅废话一定有噶啦。 呢啲废话一定有嘅，但我意思就系佢其实佢系有啲货业界嘅多。就唔係完全貨你觀眾，即係點講？難聽講句就係，就算你冇乜觀眾入嚟，即係好冷冷清清都好啦，佢都完成到佢嘅任務嘅，所以就冇咁大影響。 同埋呢個我覺得係一個應該叫警，即係我唔係用警示啦，應該咁講就係一個提示就係、是。业动画业嘅系你唔好谂住政府放你自己谂掂佢啦，即系唔通你去香港嗰啲酒店业咁过咁摊下手，分咗政府攞钱咩？日本政府摆明都话就系我冇钱嘅，唔好问啦，你自己谂掂佢啦。咁政府又唔谂政府又唔谂住强制封你个档，佢自己叫自缩，但系即系又唔谂住赔钱俾你，咁你自缩又饿死，开档搏一搏，咁我梗系开档噶啦。呢、這个时候我成日都咁讲啦，你做就死，唔做就死，跟住做咗先讲啦，即系。呢單嘢總要希望咁咧，就希望，因為嗱今日咧就日本戲院就冇刪到嘅，咁咧 Face 嘅 Stay Light 講兩句咧，就喺最終章春之歌就上咗啦。雖然網上面一如意料，又好多人喺度屌鬼話，哇肺炎你爆曬場嘅，我睇呢啲咁嘅講話就吹啊！系爆啊！点啊？ 有咁即系咁，香港喺之前戏院仲开，而家删咗啦。喺仲开嗰时，其实啲戏啲真系多人睇嘅戏，一样系照爆噶。即系咁啊！但系 一隔墙， 系啦。先提啊，先讲啊，全香港非常大家都爆雷死全家啊！屌乸声，我冇睇原作噶、哦，我唔知结局噶，爆雷死全家。 因为有问台湾系好似同期上，台湾系人睇咗噶啦。咁我香港就、啊、我唔知几时咧，有个香港戏院开翻先讲咯。 我使一提你米 Q 喺度爆我雷啊！我真系得。 我因为我知道剧情，但我冇玩原作，我有个十五年前游戏噶。 十几年，我知十几年前，问题就系十几年嚟我都冇睇过啊嘛。 唔出奇嘅。 啊 ，OK 啦，咁啊，仲有单业界动画业界相关嘅，咁就呢个冇 sense 啦。咁而家冇今次日本动画界冇 common sense 啦，因为 common sense 接咗。 系啦，依间公司最有名嘅一般向动画就系、是。一骑挡千，跟住仲有跟住咧就系妖精旋律，所以仲有一啲比较冷门嘅 L 动画，咩 sorry 算唔算 L 动画？因为我记得好似我当时睇到嘅呢套嘢系属于十五向嗰啲，即系有性感场面，但冇打真君嘅，系有个十八禁版本噶，但系呢就咩 sorry 记忆中呢个呢套嘢就冇色场面嘅，系纯粹打斗啫，打飞嗰种嘅枪战片嚟嘅。 我都唔系好肯定。 系啊，因为我知道呢套嘢系，我成日唔记得嗰个画师，嗰个画师咩名，一谂谂唔出啦。所以呢套作品咧，佢系有两版本嘅，一个咧就十八禁嘅。虽然十八禁嗰个系完全，真系叫做剧情需要有啲烟花，即系有啲床戏俾你睇下，但系冇床戏都唔出奇嘅。呢套嘢，睇先揾到观望啦，我睇下先。梅津太神，梅津啊，梅津衰格嘢。咁因为梅津佢之前喺之前佢话《妖杀》嗰套系叫做早廿几年嘅经典啦，跟住佢又都画咗一套 L 动嘅，跟住呢套又 L 动嘅冇 L 版本，咪算系连即 DDL 连嗰两三分钟 L 都冇埋，就彻底干净版。 但系呢档嘢其实点讲啊？佢接我谂都有少少不意外，因为佢近年个表现都几差啊，老实。 呢个讲日本动画，有一个依一成日执笠已经唔系新闻啦。我都去到一个程度就系、是。哦，咁样咯，除非你好大单嘢啦，执到， 即系尤其是佢嗰种卖肉咧，就即系我虽然都算，应该算尚算是个真史，但系佢啲卖肉我 唔 系好摆， 系梅津太成嗰条嗰条 style。 吓好啊，咁就 OK 咁。 讲下啲花生， 讲完 都系业界，都系业界嘢，咁就但系就去 game 嗰边啦。嗱、嗯，之前嗱，我记得之前讲 Sega 啦，我哋之前有一节系直接讲 Sega 啊嘛，嗯、即系嗰阵时我已经闻，我已经听到有消息闻到咯，未啊？嗰阵时咧就提过今次係成個 Sega Sammy 啦 ，Sega 係 Sega Sammy 唔係 Sega 啊，即係佢淨係 Sega 嗰邊應該都係，即係佢呢個報啊，呢個財報係成個 Sega 嘅，係成個 Sega Sammy 嘅，蝕咗30几亿啊， 月好直接講句，正啱啊，你 Sega Sammy 主要做咩啫？Pachinko，你Pachinko， 即系 Sammy 主要做晒Pachinko啦。 你Pachinko讲真就呢几个月，你拉封你两个月Pachinko，你就即时坐晒艇啦。 呢、这个第一季度即是4到6月，因为日本系四月开年度噶啦。第一季度赤字33亿，咁上个年去年同期就17.1亿。即系日元啦，当然系，即系由转型违规，咁都几大镬啊，33亿，咁啊预计全年个预计咧就系呢个，其实呢个预计咧就唔系好准嘅，唔太可以系准咧，因为冇人知到底疫情个结果系如何噶嘛，即系咁啊，佢大概个预测就系全年会亏损170亿。 最麻烦就系日本政府系唔想赔钱俾 Pachinko 噶嘛，佢仍然觉得呢啲嘢系黑社会经营啊，佢又去摆佢呢啲嘢，因为如果赔钱嘅话咧，其实一定俾人废嘅，因为佢知黑社会。但问题就系大佬啊，咁除黑社会之后，都好多普通人去做义工啊，有个公司开噶嘛，大佬，你唔赔钱俾佢哋，佢你封佢两个月，咪成班坐晒喺度咯。结果有一堆Pachinko唔理嘅，又乡下啲照开，钱照搵，话知你。话Pachinko，话Pachinko系好难，就照讲个人，Pachinko系好难玩肺炎噶。你谂下Pachinko嗰个设计，成班麻甩佬对望住部机喺度揿，你根本唔会同家人倾偈啊！ 应该话，如果你有适当的措施的话，咁就系咯。但系问题就系、是，我觉得问题系在于，你知唔知玩Pachinko系边？你应该知道玩Pachinko系咩人噶嘛？ 唔系咁难讲，因为喺日本嚟讲Pachinko系由18岁到68岁都有。啊，唔系，因为Pachinko咧就咩咧？通常嗰啲上班族冇晏昼冇嘢做，即系揿两铺或者系啲咧，即系其实好多僆仔玩，因为其实系简单嘅赌博嚟嘅，认咗佢啦。咁你赌博嘅话，你好讲真，都唔知几多高中生掹，咪除咗件校服嘅扮晒去打噶啦。 嗰啲玩一阵嘅啫嘛，我讲嗰啲系玩足成日，成日就咗打等嗰啲阿伯啊。 因为 最捻唔中意戴口罩就系嗰啲人。 讲真，攞1000 yen 有乜真嘅、啊？喺乡下地区冇娱乐，有咩好一个攞住1-2千 yen，跟住喺度咁成日啫。 系啊，即系所以咪话嗰边应该啊，就佢会少，真系会少咗好多生意咯。所以虽然Pachinko 对我哋嚟讲冇乜影响啦，问题就系、是、如果 Sega Sammy 冇钱的话咧 ，Sega 本身就会 都大佬， 都会绑手绑脚咯。 Sega 本身佢自己嘅大型机台啊，嗰啲只飞机啊，只飞碟机嗰啲系啦，即系嚟话 Sega 执咗抽完一间药铺，虽然根据三郎姐讲法就佢、是、从来唔去嗰间铺，但系咁你执一间就一间噶啦。 佢唔去啫，咁有人去噶 嘛？系啦，咁讲 Sega 讲下一单雪花边啦，又 Sega 啦。 唔系呢入边啦，呢入边咧好得意啊！我要讲翻个顺序，我话点解会知咧？我系点解会知呢单嘢咧？我系调翻转咧，系首先我系见到我谂大家应该知道呢个香港其中一单大新闻啦，阿周庭俾人拉，跟住日本我个 timeline 入边有条友就问阿周庭隔篱嗰件芝士又系边个？即系佢系芝士Q 当咁样噶，佢就问佢我问吓咩芝士牛？完全理解，我估到佢讲嘅系黄之锋，但系我理解唔到咩芝士牛咧，咁啊真系查。 我睇到张图啊，你认为黄之锋似乎过分咗少少喎。 喂老老实喂， 哇你 系 你系我你我听过形容黄之锋个样，形容最黑暴嗰条友。 喂，但系我觉得喂我嗱嗱你话先唔讲系咪歧视啊之类，但系我觉得呢个系好准确噶形容，即系阿之锋个样就系一个独卵样， 三色芝士牛， 即系三色芝士牛喺日本呢个好近期出现嘅新名词，系攞嚟专讲嗰啲原本系讲紧睇起嚟好中意食三色芝士，唔系三种芝士牛当。嘅人咁啊，其实简单讲就系讲个毒撚，即系嗰啲仲要系戴住眼镜嗰种毒撚咧，即系佢咁啊。咁我缘起喺边度咧？缘起就啱啱我哋点解要提下 Sega 喺呢度咧？就系、是、Sega 一个制嘅其中一个制作人咧，就喺佢嗰啲应该系直播嘅入边咧，就 明月就讲开话，明月咧就喺人龙嘅直播度讲话，讲话 睇佢好似去食三支鲜牛饭嘅、 啊，即系讲我讲嗰个玩家诶，话佢诶，话佢好，话佢睇起嚟似系中意食呢种啊，但其实佢都噏错啊，佢话三色豉油 丼， 其实咧就其实系三种芝士油丼，因为佢真系三种颜色嘅，不过因为佢三种唔同嘅芝士系任拣。 唔系，其实不过呢个梗好耐咯，原来呢个梗咧睇翻即系又喺翻网上揾翻，即系考究翻咧就系原来2008年嘅呢、這个伊丽塔图就系佢话嗰只， 唔系个图系 好旧 嘅，个图喺嗰度，但系红系真系最近嘅事，因为就因为阿 Sega 个制作人讲阿明月黏羊系咪咁读 啦？系咯。 啊！佢系喺上个月底失言啊嘛，喺跟住喺呢两个礼拜之间就喺度疯传紧 嘅。系因为咧而家揾翻就系、是，跟住呢个图咧，譬如玩十年，有玩十年前嘅啦，十二年前。咁、咧就系、是、两年前，即系2018年咧，就开就无啦啦唔知点解掘翻张图就攞嚟讽刺嘅。 啊！因为佢讲啊，佢嗰个对手嗰、那个对象就系、是、赢咗呢、這个呢、這个 Puyo Puyo， 即系佢叫中文叫魔 废 炮。嘅比赛个得奖者，咁你知道专精于 game 入边嘅好多都系我哋所谓嘅宅啦，或者再准即系佢准确啲咁，佢的确系一个独卵样，即系唔好意思，即系唔系好想咁讲人嘅，不过佢的确系嘅，不过问题就系呢啲嘢你可唔可以唔好讲出嚟？即系呢样嘢即系有点而太过 KY 咯，佢呢个制作人咁样，结果就大炎上，但系都令到呢个。芝士牛當呢個 term 就紅咗，就挖翻嗰啲圖啊，嗰啲當年嗰啲嘢出嚟。 突然間炒翻個場，不過我依 跟住 少我花生啦，算係。 跟住喂，我調翻轉講喎，我好認真喎，你望下黃之峰個樣，嗰個戴住眼鏡個樣，同嗰件獨撚係真係幾黐喎。 芝士牛樣， 即係唔係我唔係想踩低佢，我認真唔係想踩低佢。 我上次好近直接嗰個樣，上次我哋好坦白嘅。 不过咧就系、是、我可以同观众听一听啦。如果你冇食过嘅话，因为我系当年系我系当年去 Sukiya 之日本嗰边啦，我唔知香港边香港好似有得叫，我唔知道，因为香港嘅 Sukiya 我未去过嘅。当年去日本嗰阵时咧，我系食过呢个三种芝士牛汤，唔系三色其实，不过算啦吓。我系食过嘅，但系其实我个人觉得个人感觉唔系个效果唔系咁好，因为佢嗰啲牛当咧，你知佢哋系捞啲汁上嚟嘅啫嘛，嗰啲芝士系冻嘅，嗰啲芝士系雪柜攞出嚟撒上去，所以变成咧系用唔得好多嘅啫，咁啊结果佢觉得牛当还牛当，芝士还芝士，虽然两种都算系我中意食嘅嘢，但系捞埋其实唔系好，我觉得唔算系好夹，但系应该有一步。有一部分唔少嘅人系中意咁样食嘅，咁啊，然后就一个黑板印象就系觉得呢扎人都系独卵，咁 OK， 我都系独卵之一，唔使冇或者话我笑话之风，我都系独卵。问题就系呢样嘢系咪真系有咁嘅关联咧？我答你唔到，最少我呢个独卵就中系算系中意食嘅，即系最系对佢有兴趣嘅，唔算特别中意食。如果佢可以再叮多一阵，即系攞落去微波炉叮翻十零秒啦，我谂会 应该嘅，应该用微波炉叮嘅呢啲嘢，用微波炉叮佢廿秒。到等佢融翻落去差唔多噶啦。 如果你有兴趣嘅，香港 Sukiya 有 menu 啊，自己去睇下啦，自己去试下。即系你话 Sukiya 嗰边咧，就表示冇表示，即系佢哋系知道有件咁嘅事，但系佢哋可以讲乜嘢？佢哋如果真系推广，就好似有啲 KY 嘅感觉。而家你因为佢芝士牛多呢个名词变成咗一种差别用语或者歧视用语，咁对佢嚟讲，又唔系一个好好嘅宣传嚟嘅。如果佢可以识嘅，譬如我系佢公关，佢话唔止系咩人都可以食噶，你型男索女都可以要食噶，即系当然啦，呢啲有风险嘅，有机会会惹火嘅，所以佢乜都冇反应啦。 唔系呢样嘢，其实呢啲情况之下咧，唔出声就最好嘅。好啦，嗱，讲埋啲 我啲花生嘢咯，开始啱啱呢个都好花生噶啦，其实 嗱，首先就系、是、之前100日后死亡个鳄鱼事件，咁佢间商店就喺网上面咧，通常啲介讲佢间叫网讲商店结束啦，咁就咧网上形容好抵死嘅嗰班死，你知嗰啲日本嗰啲网站咧黑薄起上好过分噶嘛，佢话依然盛况系依然空前地冇人，最后一日 情况依旧话个人数好稳定，冇人地冇人，咁啊即系呢单嘢我哋之前都唔系上啦，好耐之前嗰单我哋有提过一节、啊、提过呢单嘢啦，就系嗰种呢个操作问题， 即系 结果就 结果而家乃咁串冇落底咯，即系话最老土嘅讲法咯。 潮水一退兵冇着裤，大家就要硬 嘅。咁啊，但系呢度咧，先讲搞清楚啊。因为佢唔系因为冇人去而接埋嘅，系佢系本来就系限时，本来就系限时铺头嚟嘅，即系佢唔系常开嘅，佢系 轮流换啲主题嗰种啦。 租约，总之系租约期满，真正租约 期 满， 短期 啦。咁佢原本嘅企划就有咩？因为佢冇延到期，都冇提早完咗，咁啊依原本个期去咩？去结束。咁啊，其实仲有一样嘢就系唔好忘记呢一期咧，即系虽然而家会多翻啲啊，应该系咪啊？即系日本啲铺头都唔太多人帮衬啦。 根据阿修仁，即系喺我另一本日嘅另一个节目里面，阿修仁只讲话就系、是、喺日本基本上咧，你入铺头系唔会帮你探热，都唔会要求戴口罩嘅。佢话唯一次要求戴口罩就系、是。去测算。 我唔系讲呢个措施问题，我讲人数 好似冇分。佢话分别唔大，根据佢嘅解释就佢至少佢唔该有分别啦。咁事实上系咪真系有分别，就真系呢样嘢就冇人知道啦，因为当事人未必去晒咁多地方嘅，但整体就好差唔多。 咁呢样嘢就系租约期满收皮嘅，不过佢只不过系到租约期满都翻唔到嚟咁解，不过你都预咗噶啦，系咪先？ 好啦，跟住一阵啦，就系、是、先 Kingdom 嘅中文译做中文点译咧？元太九嗰套漫画 咩王朝啊？成日突然间唔记得咗添。 喂，冇错，啲 Kingdom 作者元太九就沟咗小岛落嚟子，因为讲小岛落嚟子一般嚟讲，你要跟开呢类新闻，知道即系颇有应该明星啦。 王者天下， 王者天下系啦，王者天下仲沟咗靓女小岛黎子，就系、是、点又系啲漫画家食女 fans 嘅故仔， 即系咁都好正常啫。所以啱啱嗰单咪话咯，你使乜对高中生出手啊？你捞掂你当嘢，你唔使乜嘢啊？即系王者天下都嗱，有一定人系相当人气啲嘛，但系都唔算系真系啲大红大紫嘅作品啦、啊。我见到阿小岛黎子个样子都 OK 啊。 唔系，总之你唔好搞到好似藤岛康介咁惹气得噶啦，冇人会理你嘅。 系啊，即系藤岛康介佢。贪心啫，你食一件系冇问题噶，但系冇人 care， 即系呢件你食一件女系冇人理你噶， 唔系 你系食几件女先人理噶嘛？ 坦白讲就系、是、食几件女都冇问题嘅，你唔好搞一落醋就得噶啦，即系你食得叻啲，食完抹嘴 OK。因为嗰阵咁，你有本事食几条女，我阻止唔到你嘅。 阿陈老嗰单主要系佢结咗婚啫嘛， 你系咯都话食走偷食啊嘛，唯有你咁吃一镬泡咁到。 就是、呢一其实好励志噶，因为你睇到元太九个样，嗰副尊容就知道，如果佢唔系当红漫画家咧，真系唔可能食到啲咁靓嘅女嘅。即系所以你学做乜要咁快对啲高中生就出？当然你知，当然啦，如果呢个漫画家同一个国中生交往咧，应该都会有少少问题。 咁元太九睇过嗱，佢阿萧罗维兹佢贴咗张相啦 ，OK 啦，正正常常嘅本男人啦，唔系即系绝对唔系丑。 乾乾淨淨咁咯，叫做，但系唔绝对唔系嗰啲可以沟死，唔系沟死女嗰啲。 沟女从来唔系睇样噶嘛，呢个大家知啦，有一句。 所以唔系话咁，我哋咁啊，呢个相当励志嘅故事啦。反正呢个纯粹就点讲八卦嚟嘅啫。 跟住就单咧就好简单讲句，小泽亚利结婚，好似真冇乜红嘅作，28岁结婚，演绎嗰啲就系婚姻都系唔红咯。趁早佢同个音乐人结咗婚咧，结 He Get All I Ba 结婚。咁就做，因为佢始终就系、是、之前佢夜期嗰阵时候，大家几期待佢，但系佢始终都走红唔起嚟，咁红唔起嚟，趁早结婚噶啦。 唔算真系红唔起嚟，即系话上唔到一线。 唔好上唔到一线，唔好话一线啊，我觉得二线都颇为问水，即系喺嗰堆女星优里面，佢系唔系太即系 job 又唔记得接多，即系我谂木村朱莉分钟仲多过 job 过佢，木村朱莉我已经觉得佢唔多，已经唔系好掂噶啦，佢仲要弱啲添嘅。 即系我就觉得佢系有一定咁啊我个人嘅观点啊，你啱啱出佢个名咧，已经算系 OK 噶啦，已经系入又算系点讲啊，应该算系入流的咧嘅声优嚟噶啦，而且佢配嗰啲角色有其实都有唔少系有啲躲嘅，即系有先话佢唔系嗰啲好少配主角，呢个系事实嚟嘅，但系都有名嘅配角都配唔少嘅。咁啊叫做最少个名我有印象啊，即系唔系嗰啲冇乜印象嘅名，不过咁啊私有化其实对我哋嚟讲冇乜分别嘅，佢又冇话结完婚，又佢冇话佢冇话咁样同时退出。 我系讲另一单，其实都几忽嘅笑料啦， 声优相关的啊， 应该唔系应该，肯定系而家日本最大话题嘅日剧。 免责书第二期。咁第四集佢第四集佢啱啱完咗佢嗰个收购篇之后呢，就着咗佢嘅帝都航空篇啦，一开头。咁呢个电视播个咩新日本内阁大臣，即係大家睇到个名字就係江花下水，佢第一集喷发吓花江下水，佢叫江花下水，跟住系花江下水本来就係吓咩发生咩事啊，我已经做外国大臣㗎。即系嗰表其实成个表都恶搞紧嘅，外务大臣就东光太郎就恶搞超人太郎，国家公安大臣香秀树就是归来嘅超人，防卫大臣早川俊介就早川早田俊，官房长官朱星城司就是朱星蛋加北斗星司，成个表都恶搞嘅。 咁呢啲虚构名就通常都系玩，如果佢唔系同个角色本来个年纪好多，就系攞嚟恶搞噶。 但系佢玩真人，就玩个声优，其实大家分反咯。嗰下即经济产业散，经济产业散，江花下雪。当时吓咩发生咩事啊？ 当时人喺度捻紧猫啦，肯定 唔系捻猫嘅直播，佢唔系捻猫玩，就喺度做实况主噶啦。而家翻个下雪，我要定位佢就系、是。又是实况主， 一个中意晒猫嘅实况主，我都唔记得咗佢最近配咗啲乜嘢，我净你提起佢，我净系记得佢 Twitter 就，我打开佢 Twitter， 基本上唔系佢嘅实况嗰啲 link， 就系嗰只猫。 佢系最近嗰几个实况主嚟噶啦，喺 YouTube 喺声优界里面。 好啦，咁啊，仲有啲都系啲声同声优相关啦吓，不过就唔系咩好消息。 嗱，首先就系、是、关俊贤就58好似系。就武汉肺炎，就好似八月四号出嚟，结果咧就因为一个礼拜都冇就出翻嚟啦，入院。 咁啊，仲有一个就系阿范岛欢， 范岛欢其实就系版《无名超人 XL》里面男主角 拉打嗰个 XL 系 XL 男主角，就又系好快出好快就好快出咗院啦。嗱，我入咗院，未知出唔出几时出院。 佢两个相对比较后生，虽然关俊贤其实当初有啲担心嘅，因为佢个年纪咧，即系唔算系嗰啲，即系打四十岁打上咧，肺炎入院，唔好话乜嘢肺炎都好，乜嘢肺炎都好，入院咧就已经唔系嗰啲你苏话佢肯定小感冒嗰啲嚟噶啦，即系就已经系有机有危险，四十岁打上已经有危险啊，尤其是啲六廿岁打上，咁佢就又佢喺嗰条危险喺条危险线附近噶啦，所以有啲担心。不过佢就一个礼拜出翻嚟，应该算系其实我觉得啊。根据佢个报道，应该系因为其实佢系唔系病发就即刻入咗院，所以佢就先话发到好重嘅话，先入院啦，所以就个相对嚟讲个入院嘅时间就短啲，即系佢有啲有段应该入院但系冇入到院嘅时间喺前边， 因为佢都话咗佢有时间入院嘅， 梗系啦，而家日本医院冧晒， 同埋就系好多其实系少啲做咩？有佢俾啲药你快沤下沤下， 佢唔系真系好严重，问题就系佢会传俾人，所以一定要点啊？你话关佢入医院都好啦，总之你唔可以俾佢放出去四围传俾人，即系问题就所以就变成就系、是、日本嘅医疗本来就已经好掹掹紧噶啦嘛，咁咪你一日几百咁样去，咁佢咪相对要迟咗少少入院，咁呢两个就还好嘅，咁啊最不过有就唔系个个人都个个到啦啊折。道哲也系佢用乜嘢啊？道哲也就因为佢应系佢系明星嚟嘅嗰啲但系 老牌演员嚟 嘅。点解会关啊？点解我要会喺度咧？即系佢系呢个人龙入边嘅人龙 motion caption 噶嘛？入边嘅演员嚟嘅，即系佢入边 design 位嘅演员啦。咁就咁佢就唔好彩啦。咁因为佢都79，佢都79岁啦。咁佢就肺炎过咗身。虽然佢就点讲啊？日本嘅平均，我再睇一睇日本嘅男性平均年龄82岁，咁佢都 high 近呢个平均数噶啦。呢、這个年纪中肺炎，其实真系好卵大镬噶。咁佢就挨唔过啦，咁就 嗱，补充漏咗单结婚消息，无面超人Hiba 嘅男主角濑户康士就结婚，同演员三本未月结婚，漏咗单。 我都话仲有单结婚噶啦， 就濑户康士。佢就喺拉打主角嘅相对比较冇咁红嗰位，因为唔系咁你唔系个个都系祝我良真啊，隔年张辉嘅。 咁啊，做一单就应该我觉得有啲奇怪，我觉得我有啲神奇嘅呢、這个健身少女大家知啦，或者系呢、這个 佢手真系好频灵，表现不错。 佢咪嗰度咁啊个。动画就算 OK 收得啦，以动画功放嚟讲都算唔差，唔算 OK 啦。以动画功放嘅标准嚟讲就， 但系佢 都还可以。 但系佢真人， 但系佢个 open 咧， 系应该 M 应该讲真人 MV 真人 open 嘅真人 MV 超播一次喺 YouTube 里面， 吓卵死我！ 当时即系原作者 Karen 全部 拗晒头，就系呢套嘢点解咁呢条 MV 点解咁播？虽然我睇系好有魔性，但系都唔使魔性成亿系嘛？ 系咪？因为佢个点讲啊？佢个原版嘅即系佢原本个动画版或者应该叫原版啦，个 open 啦，系几十，我记得好似几十万啊！我即系个再生代差好远嘅，我净系记得系差非常非常之远嘅，唔系呢首歌有啲咩，系真系个 MV 劲， 好 即系当然啦，佢入边 好有魔性咯，入边咯，你只睇啦， 唔系个因为佢个open 系即系坚系啲，又系的确坚料嘅，佢揾到个。 女主角女应该个肌，所以佢肌肉偶像啦，系女主角手啊，演埋肌肉。 都系偶像啊，定系摔角？ 系摔角手，咁喺日本摔角手同偶像差唔多嘢嘅啫。 咁啊系日本嗰啲， 即 系 揾咗 个 系啊，跟住揾咗嗰啲即系嗰啲健美先生去演嘅。 嗰个都系演员啊，男 唔系 演员 嚟嘅。我查过，应该系啲健美选手嚟嘅。 系啊，系健美选手，但系好似有参与啲拍摄嘅咩嚟？呢个唔系佢个唯一一部拍片嘅，我记得。 知啦，但 系 OK 啦。 啊，但系佢主要系做健美先生，基本上都系做代言啊，到拍片嗰啲嘢，其实同艺人都差唔多嘅啫嘛。即系最终都系噶嘛。咁啊，佢就出到嚟咁啊。但段片我段片我都睇过嘅。系的确嘅。 我用魔性嚟形容咯，睇下会上阵咯。 某种意义都几还原噶，真系尤其是件仔条女都还好。条仔嗰下咧，真系即系你好难想象到嗰个点讲你记得嗰个作品入边嗰个教练嗰、那个咁样咯，竟然可以有个有人系喂，真系有几分似个阿先先， 因为个样又佢样斯斯正正、斯文文咁样，一除衫就哇，喂咁劲啊你嗰种咯， 即系嗰啲就系有即系有几分神似个阿先斩鬼嘅水工啊！咁啊，佢话要攞呢个健力士嘅世界大全记录，要去申请呢个动画 O 好似咩 动画 MV 动画真人版 MV。V 嘅最高再生，因为即系要去到咁限定啦，因为 YouTube 入边十几亿、几十亿都有存在嘅。不过如果系限定落去动画嘅真人 MV 嘅话咧，应该系最多嘅。咁、跟住就你 YouTube 相关啦，咁啊拉到去 VTuber 啦。VTuber 有三单都几可爱，其实唔算特别大单嘅，不过我觉得值得攞出嚟睇睇嘅。咁啊，先讲就系、是、之前我哋上次嘅跟进嚟嘅，属于呢个 Hololive 嗰边啊。首先系第五期生嗰边啦，嗰两件新人真系红捻到第一日。首次生放送十万个 subscribe， 真系恨捻死人。有啲 fan 系做 VTuber 嘅，佢话商业公司就系不一样，第一日就十万。哇！我谂佢啲酸葡萄酸捻到咧，即系冇办法啦。 咁我可以理解，完全可以，即系大家都做有个 十万 subscribe 啊，大佬第一日啊。 咁你咁你一样有大公司，点样唔同噶？即系你针 唔系大公司，系当红大公司，而家最红嗰间就系、是、就 Hololive。咁啊，翻嚟啦吓，咁啊，上次嗰单嘅。跟進啦，我哋上次咪講過懷疑係呢個 Capcom 去喐佢啊嘛，咁今次咧就係 Capcom 出嚟認咗啦，係佢去喐啊 Hololive 嘅，咁但係佢嘅原因就唔係我哋上次所估嗰啲咩改機啊之如此類，原因就真係非常之直觀，企業如果用佢嘅片去做而有盈利行為，即係佢兩個條件，第一企業公司的。第二盈利， 典型嘅同人界俗称嘅， 即系啲同人拉伸啦。你如果你系唔系企业嘅，佢唔理，即系因为其实个人 YouTube 你都可以赚钱噶嘛，你靠广告分润啊之类之类可以噶嘛，咁亦都可以系企业公司都可以，呢、這个就比较难讲，呢、這个比较少见啲啊，即系有啲叫社企嘅物体噶嘛，但系社企应该唔会搞 YouTube 啩，我唔知道，总之就系佢话。企业再加盈利呢两，如果呢两样嘢并行一齐嘅话，咁佢要得到佢哋使用许可先可以。我唔 sure 系咪佢哋公开 license 入边有提到嘅，但系佢而家就出嚟认咗噶嘛，佢去，因为佢系接受个采访嗰时认咗，系冇错就系、是、呢个大神灵实况嘅幽灵侦探入边嘅嘢，仲有包括呢个 Munhun 啊，仲有呢个巴色啊，总之都系呢啲大作啦。咁佢就话因为你冇取得许可，咁其实佢都有补一句嘅，其实如果你来去攞许可咧，其实我哋会俾嘅。不过你要先同我哋倾咗先，即系佢会视乎个规模拣授权俾佢个收据。咁其实好咁咪好合理啫。其实只不过系佢哋好似未冇倾到啦吓。即系佢因为佢老任就佢都有佢都有试过咁，佢就话你冇收益嘅话，即系你唔可以收益，因为YouTube 嘅收益系自己开嘅。即系所谓收益，即系你睇唔睇广告啊？即系如果你有盈利，你开咗盈利嘅话，你依然可以拍翻佢呢段片，我唔收盈利系可 以嘅。咁但係佢就冇，應該係唔記得拍或者冇拍或者剩或者傾漏咗唔知乜嘢啦。總之就佢開咗盈利，俾人開拖咯咁啊。少少跟進翻啦嚇，咁啊好啦。咁啊仲有一單都係其實同 VTuber 嘅相關係比較少。佢係 VVV 戰機少女嘅限定版，俾人搶購一空。點解嗱？點解會關 VTuber 事咧？戰機少女大家應該知係邊隻嚟嘅嘛？即係嗰個主機二人啦。即係呢，我本來想同佢同 Sega 一齊講嘅，因為你知戰機少女最出名就係個主女主角係 Sega 邊部機記唔記得？我唔係好記得 Sega 邊 Saturn 好 Saturn 係 因為唔知啊，因為好似我想 好似 Saturn 係咁唔緊要啦。總之係佢呢個入邊今次最新嗰只叫 VV 戰機少女啦。咁佢就出咗個今次最大特點咧，就係有呢個大量嘅。VTuber 參戰，那個 list 都係好亂長，我唔讀曬出嚟啦。有興趣係自己揾，不過已經有興趣應該已經有留意嘅。總之就係個圖就非常之壯觀啊！咁啊出咗好多 VTuber， 結果就隻嘢其實因為呢隻 game 其實一路都唔算特別好賣嘅，一有得賣，即係都算係好賣嘅，唔算係冷門冇人買，但係一路都係啲好小眾，即係幾萬最多十幾萬、幾萬幾萬咁樣嘅數嚟啫嘛。好似最高好似上過30幾萬嘅，但係最紅嗰陣 算多嘅喎，30幾萬真係。 但近期低翻幾萬嘅、 okay, 就印象 中，幾萬 因為數係印象嚟啊，錯咗冇掉啊。咁但係佢今次咧就可能係因為咁樣咧，佢冇遇到咁多人買啊。咁結果就係、是、因為佢個陣人倉好長，即係包括即係四天王啊，即係譬如啊伴奈佢又有份啦。啱啱講啊Hololive 嗰扎嗰一大慘都有份啦，即係都收錄咗唔少嘅。咁所以應該係因為咁，啲人衝住炸 VTuber 而買到佢爆炸，佢就出嚟要因為限定版唔夠賣，官方要出嚟道歉嘅。呢個都幾點話逆市奇葩嚟嘅，都算係係啦。咁我仲有一單咧，就特登放喺最後嘅，因為有一個唔算好出名嘅 VTuber 叫夜奶霓虹，應該咁讀啦，霓虹等個霓虹。佢入邊咧就咁，大家應該知道 VTuber 其實都係大部分都係為咗盈利噶啦，即係當然我知道有啲係唔盈利嘅。咁呢個咧就最近就開咗呢個 YouTube 入邊有個叫 Super Chat 嘅簡單講就係 YouTube 入邊嘅課金系統啦。大家你嘅既然啲直播嗰陣時咧，右邊有時會有個好大嘅方框彈出嚟，然後就話邊個捐咗幾多錢，跟住佢會有個留言喺度噶嘛，因為叫 Super Chat。咁佢就開咗盈利，咁啊開盈利好正常，好普通嘢啦。但係乜嘢咧？佢話咁我嚿錢攞嚟做乜嘢咧？佢真係喺個節目入邊就去同人商討去提，因為咁啊要咁呢樣嘢就要扯翻到個角色本身個設定啦。佢一個程式嚟嘅，即係佢一個佢設定上啦係一個程式嚟嘅，而且係一個人類構造程式。咁咧咁佢就話既然係人類構造程式，我哋係咪應該要幫將呢嚿收入？攞嚟幫助翻人類先係符合我哋人呢個人類救助程式咧。咁結果咧，佢就去揾就有乜嘢可以幫到人咧？咁佢嘅結果佢嘅答案咧就係佢去揾同呢個日本一個啲應該算係慈善組織啊，去合作。咁就係呢個送水去啲柬埔寨啊、啲東南亞嘅地方幫啲居民掘井。嘅啲算係慈善組織啦，應該係慈善組織嚟㗎啦。咁佢就將個錢就捐咗俾佢哋，係啦，一啲 NGO 係 NGO 咁佢就幫佢哋掘井，俾佢令到佢哋有水。咁佢就話呢個真係點講啊？呢個符合設定，符合到真真正正去落手去做嘅一個 VTuber， 即 係日本嗰出好人好似新聞嘅風格啦，呢啲。 所以點解要放最後？因為搶張單好人好事放喺呢個第一節嘅。 偶爾都講下啲好人好事啦，唔好成日講下啲衰嘢。 因為我哋講親 VTuber 又 YouTuber 更加唔好講啦，即係真係冇從來冇試過好事。VTuber 都係八卦多，但係今次仲有單好人好事，所以我特登攞出嚟講。 好啦，咁呢節其實都真係好長好長啦，差唔成53分鐘啦。好，咁我 呢節暫停啦，咁啊下一節再 繼續講下其他地方嘅新聞。